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那我们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医院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吴希吴医生，来和我们聊一聊一个常见的啊，我们经常听说的这个幽门螺杆菌。首先呢，我们先欢迎吴医生。吴医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医院消化内科吴希医生。 今天呢，我们又非常欢迎吴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因为平时啊，我们就经常听说一个病菌，就叫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也是一个跟消化内科息息相关的这么一个病菌。当然它这个也是一个感染性的这么一个疾病哈。首先您先给我们说说这什么是这幽门螺杆菌。 是的，现在因为幽门螺杆菌大家对它了解越来越多了，因为我们很多查体中心 很常见， 对，很多查体中心在查体的时候都会包含有幽门螺杆菌的检测， 对，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就发现自己有或没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 对， 那么这个概念呢，在大家心里可能有一定的概念，但其实可能 也模糊，对。 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说幽门螺杆菌，幽门螺杆菌它其实是一个细菌，医学上讲呢，它分类是革兰氏阴性杆菌。这个菌呢，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些很特殊的地方。它定植在胃里，因为我们都知道胃其实是一个很酸的环境啊。pH 值在胃里的 pH 值大概只有1.2%-2%，其实是个强酸环境。那么这个幽门螺杆菌能生活在胃里，并且治病。那它是有它自己的特点的， 够厉害的。 这个幽门螺杆菌，首先它自己它有一个，它能够产，它有尿素酶啊，它能够分解氨产生尿素啊。那么我们说胃是个酸性的环境，在 pH 值1-2的环境里，它生活不了。那么正是它有这个特点以后，它能把一些氨分解了以后，就变成了一些氨云。氨是一个碱性的。一个环境，那么他用这个氨云把自己，他分解尿素以后产生氨，然后这个氨云就包裹住了自己，包裹住自己以后，那么他就可以在这么一个酸的环境里面就生活下去了。那么幽门螺杆菌在胃内生存定植以后，它其实是会产生一些后果的。那首先它可能就会造成胃炎，那一开始呢可能就是浅表性胃炎，那时间长了，这个胃黏膜上皮就会肠化，然后接下来可能就会变成萎缩性胃炎。那么萎缩性胃炎再往下走呢，这个萎缩就是癌前病变了。对，有可能就是会变成胃癌了。 对， 因为幽门螺杆菌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所确定的非常明确的一类致癌源。 所以说这个细菌哈，说是这个病菌，它主要是因为它引发的这个后续的比较严重，一开始可能是啊浅表性胃炎，后来就萎缩了，再后来就再严重了啊，胃癌了， 可能跟癌相关了。 对对对。 另外除了这些呢，幽门螺杆菌直接导致的一些疾病还有消化性溃疡，比如说我们说的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啊，尤其像亚洲男性的十二指肠溃疡，90%都是跟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的。另外还有呢，大家听的可能会比较少，比如胃黏膜组织相关，就是胃黏膜的一些淋巴瘤，对，我们叫胃的 melt 淋巴瘤，这个呢 它跟幽门螺杆菌感染也有一定关系。那有些病人这个胃的 MELT 淋巴瘤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那么根除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可能就可以达到一个一线的治疗，甚至达到一个治愈。 哦，是，所以说这个它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本身这个病菌其实没有什么，主要是它因为它之后会引发很多很比较严重的一个胃部 的 疾病， 它会治病，哦， 对，它是又治 疾病相关，哦，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这么重视这个幽门螺杆菌的一个筛查哈。那您给我们说说，说这个我们怎么就能感染这个病菌呢？啊，或者说什么人群就容易感染这病菌呢？嗯， 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具体途径，其实现在医学上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认识。 嗯， 但是通常认为它是通过口途径，就是说进口吧，唾液 啊， 口途径或者粪口途径这么感染的。所以说 就是说是不是会不会这个，咱在一个桌上吃饭，或者这人有幽门螺杆菌，然后大家一块儿夹这个菜，可能就会有这个可能， 是这样的， 好吧，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口途径。 对对对， 这是它一个最可能的一个感染的途径。 对对对， 另外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呢，确实也跟某一个地区的这种经济发达程度是有关系的。 嗯， 像尤其像发展中国家，可能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就会高一些。 嗯， 如果卫生条件好一点的，然后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这个基础值就基础可能基础率就会低。 对对 对，像我们中国呢，就是属于一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这种基础率比较高的一个国家 啊，算比较多的哈。 所以而且我们吃饭可能不分餐， 对， 也是一个原因之一。 对，所以现在我们也提倡那个使用公筷嘛，是有它的道理的哈。其实很大一定程度上就能避免这个幽门螺杆菌的一个传染。 是这样。 而且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要是家里边有一个人得了，可能这家子有可能就好几个人都得，因为咱们都在一块吃饭嘛，对，会有这个影响哈。 对， 嗯，幽门螺杆菌呢，其实我自己还挺有感触的，因为我们在体检当中，它现在就是基本上一般的体检不都会查这个吗？对，然后我就有一年就吹，它这特别逗，它有的时候是吹一个小袋儿，我记得还有的那个体检的地儿是吹一个小片儿，然后让那个中间那个点儿变成蓝的就可以不吹，反正吹挺长时间啊。然后这个吹有一年。我就吹，然后就哎，后来体检报告出来就说我这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感染啊。后来特别逗，我就去医院，我说那这怎么治啊？然后医生就给我记得当时是给我开了四种药，然后好像是吃14天。对，然后我呢，因为可能一个是感染的这个时间短吧，然后又年轻哈，我就又好好按着医生那个吃药，我就第二年我再吹没了，特别好。所以您要给我们介绍这幽门螺杆菌，其实它早期的治疗，您给我们说一说都是哪四种药来的？这我真是记不清楚。嗯， 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治疗啊，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一个治疗。 嗯， 这四种药里面，一个就是要有一个抑制胃酸的药。 嗯， 然后呢，还要有一个避剂。然后另外呢，要有两种抗生素。 对对，反正我记得当时是四种药，然后要吃，连续吃哈， 14天。 那14天， 这是我们现在一般比较公认的一个就是 治疗方法。 对，我们所说的四联的一个一线的治疗方法。 对， 其实，在早些年间，大家可能听说过三联疗法。现在为什么变成四联？主要是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这个耐药率越来越高。 哦， 我们为了增加它根除率， 哦， 也就是说，之前三联可能根除率只能到70%或者是更低。那么这种我们就考虑有1/3的人都根除不掉，那不行啊。所以 就 现在一线一般都是四联的疗法。 明白了。 对， 其实您说， 对，因为刚才说幽门螺杆菌是个细菌嘛， 对， 所以它肯定是要有两种抗生素，对吧？然后但是胃里面又那么酸， 那我们一定要把胃里面的酸要抑制住， 嗯， 也就是说我要加一个抑制酸的药，才能让这个抗生素更好的起效去杀菌。 嗯 嗯、 哦， 对，对吧？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大家就知道我为什么 要 吃 这四种药 了。 对， 对， 因为我得让这个抑制一下胃酸，抑制一下这个环境，然后再让这个抗生素去杀菌 起效。 对、 嗯， 对，对，反正我觉得，哎，对于我来说，这个还挺好根除的，因为我那年就是吹完之后赶紧去找大夫，然后吃完这四种药，然后真的来年再去筛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 就阴性了。 对对，就、嗯、哎，我还想，我说这，哎呀，我就吃了14天药，嗯。 对，其实幽门螺杆菌根除没有像大家想象的， 嗯， 就是那么困难。 对， 因为我觉得在门诊会看到有一部分病人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很多年但一直没有根除。 哦， 其实他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他认为，有些人可能是认为这个幽门螺杆菌不好根除， 嗯， 另外有些人就认为我根除完了不是还是要得吗？ 哎呦， 对吧？ 嗯， 但是事实上刚才我们讲到幽门螺杆菌有这么多的危害，那对于比较年轻的人来讲， 嗯， 那早点把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掉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利大于弊的。 对对、 啊、当然除非你本身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病、 嗯、 可能不能耐受这四种药物的治疗， 对， 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对于一般正常我们健康的人群，只是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又是比较年轻的、 嗯、 我们还是建议他把菌杀掉。 是的，还是赶紧把这个菌杀掉，赶紧根除它。 主持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对，是，反正我是一般我要有点什么小疾病哈、啊，我也赶紧去治。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你越早期治它不是越好弄吗？ 是的， 你不能让它这个病菌肆意的最后就太严重， 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就是一定要在苗头的时候就压倒它。对，嗯，那我们刚才就说了很多这个啊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治疗哈、啊、其实啊我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个人的一个，其实啊还是对于我来说，我好好吃药好好积极配合治疗还是能根除的啊。嗯，那您给我们说一说就是比较重要的哈，这个幽门螺杆菌咱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它感染了之后其实比较重要的一点，我觉得预防它应该是很重要的，所以您给我们要说一说我们怎么样能预防，这样我们尽量不得这个，不让这个病毒进来啊。 嗯，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吧，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可能还是在小的时候、 嗯、 或者年轻的时候感染的。 嗯， 那么我个人觉得跟他生活环境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嗯，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肯定是有家族聚集的这种倾向、 嗯、对呀、啊、对， 有的时候可能父母有、 嗯、 然后其实可能在比较小的时候这个孩子也就感染了， 是 因为一直没有症状嘛、 嗯、 所以可能到成年啊才会发现啊、 嗯、 因为现在大家的健康意识提高了、嗯、我们会查才会发现，要不然的话以前不查你根本不知道你有这个感染。 对、 啊、 对， 所以说呢，一个是就是现在大家健康体检的筛查， 嗯， 那么筛查以后呢，如果能得到早期的治疗， 嗯， 可能我们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这种基础水平就会下降， 嗯， 那么人群当中的基础水平下降，其实整体以后的感染率可能会降低， 嗯， 再有呢就是吃东西，大家确实得注意， 嗯， 其实现在很多餐馆都给大家提供公筷公勺， 嗯， 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尽量有可能用公筷公勺， 对， 而且其实很多家庭， 嗯。 家庭里面大家 也 用公筷，对， 也用公勺， 没有这么麻烦，就用过公筷，用过公勺， 是的， 也用不着把这个碗筷每次都怎么去 消毒 去除，其实这倒也不用， 对， 啊、因为幽门螺杆菌 它就是一个这个口 在体外没有那么强大的生存能力，它是一个微絮阳菌，真到了体外没有那么强大的生存能力。 对， 但真正要注意的就是平常我们 吃东西 一些这种饮食、 嗯、 这种吃饭的礼节吧，就 是的，是的， 注意一下， 嗯。好，那我们刚才聊了好多这个幽门螺杆菌啊，它是怎么样传播的，传播途径啊，包括什么样的人群容易得，或者说还有就是啊，我们怎么样预防。那我们要是真得了这个幽门螺杆菌，是不是必须得把这个病菌给杀死呢？ 有关幽门螺杆菌根除 啊、 还是得个体化。对于比较年轻的人来讲， 嗯， 没有其他的基础病，肝肾功能 都 是好的啊。我们还是建议他 嗯 早期 根除， 对 对，嗯， 因为刚才说了，你现在这么年轻感染了， 嗯， 那么等到你70岁、80岁的时候，你的胃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会不会发生 发展？对， 怎么发展，大家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是的， 而且趁着现在年轻的时候，因为我肝肾功能都好， 好， 我用药的耐受能力也好，发生药物不良反应的这种风险还是很低的。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杀幽门螺杆菌，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嗯， 那就以我们的邻国日本为例哈。 嗯。 他们呢就曾经在高中生当中就普查，嗯， 哦，就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筛查了 啊、 嗯， 他就普查， 嗯， 看看是不是有幽门螺杆菌感染， 嗯， 如果有的话，他们可能会给家长寄信， 嗯， 那我就根除， 嗯， 因为他认为这样做的话，幽门螺杆菌的整体的感染率下降，而且以后胃癌发生的这个比率肯定是下降的，从道理上来讲也是这样的。 嗯， 但是这个其实牵扯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因素， 嗯， 包括我们筛查的费用， 嗯， 在人群中大规模的筛查治疗的费用， 嗯， 其实这也是要考虑的一些事情啊。 哦， 但总体来讲，对于年轻人来讲，我认为感染性疾病治疗，反正我个人的观点，能治没有经济就应该治。 是的，是的。 但是回过头来说， 那老 年 人呢？ 老年人怎么办？ 对，嗯， 如果现在已经 80-90岁了啊， 70-80岁，80-90岁了， 嗯， 他本身没什么症状，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这我们在门诊会见到啊， 啊， 老年人来了，70多岁了， 嗯， 这辈子也没查过幽门螺杆菌， 啊， 从来也没什么症状， 嗯， 说就是因为现在要带孙子， 啊， 然后家里年轻人说，啊，你去吹个气儿吧， 对， 吹 对对， 查出幽门螺杆菌感染了， 嗯， 那我到底要不要吃这个药？ 嗯，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考虑了。 嗯， 如果病人来讲相对比较积极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建议他做个胃镜， 嗯， 做胃镜看看， 哦， 如果胃炎也没有那么重 啊， 或者说真的已经都80多岁了，也没做过胃镜，也没什么症状 啊，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一定去给他， 不用非得就是说我得根除去， 对 对 对 对， 因为可能本来他跟这个菌还是一个和平共处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可能很年轻的时候就感染了， 对对对， 这么几十年他是一个和平共处的状态， 嗯， 那这时候我非要用4种药去治疗，我们见过的80多岁的病人从来没得过什么病， 嗯， 吃了这4连药以后， 嗯，就 急性的药物性肝损伤，嗯，肝衰， 嗯， 对，这个就很就是得不偿失了， 对 吧？ 对 对 对。 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我们也得分， 嗯， 如果他有一些危险因素了，比如说他已经明确有溃疡病了， 嗯， 出血了，甚至他有发生早癌了， 啊， 还有刚才我们说的真的是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都出来了， 啊， 或者说有一些不明原因的什么缺顶性贫血呀， 啊， 等等等等的，或者说胃炎比较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权衡利弊， 嗯， 我可能会给他治疗， 啊， 但如果没有这些危险因素，年龄又很大，我们这个时候 就 不再大规模的这样的去 对 杀这个菌了， 明白了， 嗯， 就是说其实这个菌有我们也是分人的，是分情况的， 对对对， 说我们这个年轻人哈身体又比较健康，然后抗药能力又比较强， 对对 啊，那咱们还是能治咱给他根除了， 因为你不知道你到70-80岁会怎么样， 他会发展成什么咱不知道， 对对对， 对，但是说真的是到70-80岁老年人他可能一生也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特别严重的疾病哈，要不然咱有的时候这样主要是怕治了这个咱再引起一些别的疾病， 细菌目前来讲他已经70-80岁了， 对， 没有对他造成什么 严重的危害，哎，对对对， 那么可能并不影响他的生存期， 对， 所以我们就不用这么激进了， 没错，就是因还是因人而异吧， 对，个体化， 嗯嗯，那刚才您也说了，说这个就是说得了这个幽门螺杆菌哈，我们也有时候可以去做个胃镜哈。那就是说什么样的人说我们才去做胃镜？刚才我听您说的是说这个老年人哈，就是先看看做胃镜的目的，就是说我看看这个幽门螺杆菌它的 要杀这个菌， 对，咱要不要杀它，对吧？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人说要做胃镜了？嗯，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中国的有关胃早癌的筛查的指南就提到是40岁以上， 嗯， 啊，40岁以上如果又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 嗯， 那就算是胃癌的高危人群了， 嗯， 那是肯定要做的， 啊， 那么40岁以下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做不做呢， 嗯， 我个人的观点还是如果有条件， 嗯， 我觉得做一个，嗯， 哦， 因为原来我总觉得可能年轻的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他胃里不一定有什么 特别严重的疾病， 可能不是很重， 啊， 但后来胃镜做多了，病人看多了， 十八岁的病人我做过， 哦， 他也是有的人也是有很明显的我们所说的肠化，哦，肠上皮化生，就证明 肠化就很已经是比较严重了， 对，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些 肠上壁的化生， 对，所谓肠上壁化生，通俗点就是说，正常我们是胃黏膜的上皮， 啊， 反复的炎症感染刺激，炎症感染刺激，它这种胃型的上皮就被肠型的上皮所代替了。 哦， 严格来讲，这也算是癌前病变，当然也跟它肠化的程度和范围有关系啊，也不用一听肠化就肯定变癌， 就害怕，对对对， 只是说，并不是说你年轻的这个胃炎。真的就很轻， 它就轻， 对， 嗯， 因为没有症状，所以说这个菌和人，两个人之间相互作用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结果，不做个内镜，不取个活检，有的时候很难判断， 是， 所以我觉得即便是年轻人，比如没有到 那 四十岁真的该筛查的， 嗯， 那么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有条件的话， 嗯， 也可以考虑做个胃镜的检查，哦，看看胃里现在是什么情况。 对对，就其实也都是因人而异。你看像，像，我之前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我因为我吃药，哎，我可能吃好了，所以说也就没做这个肠 胃 镜哈，啊 嗯。 对对 对, 对，但是哎，也有的人是需要做一下， 是这样的， 因为有这样的案例，因为您看的比较多嘛， 对， 是吧？ 而且就像你说的， 嗯， 像您这个是一次就根除， 对，一次还挺幸运， 有的病人可能因为细菌耐药反反复复根除不掉的， 嗯， 那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就更需要做胃镜，一是为了明确他胃炎的情况， 对， 另外我们可以从胃里面取出一些组织， 嗯， 然后来做培养， 嗯， 然后做药敏的这个检测 观察，嗯， 他对哪个药更敏感， 嗯，对， 我就可以给他选择更有效的 抗 生素来治疗， 嗯嗯，那还有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刚才聊了这么多这个关于幽门螺杆菌的事儿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我已经感染了，然后比如像我治好了，我会不会以后还会继续再感染呢？这个问题您给说说。嗯， 对，这个也是大家很顾虑的。 对啊， 说我之所以不杀， 就是因 为这么多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 啊， 我还得到外面去吃饭 啊， 那我还会再感染。 对对对，其实还是会再感染的。 但是呢，其实现在有很多临床研究和临床观察，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 哦， 会发现其实我们的年再感染率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高， 嗯 哦，它这个每年的再感染率， 嗯， 可能低的有统计的1%多，高的可能也就3%多， 哦， 而且也有就是国内的这种临床的观察，就会发现它这个累积的年再感染率也可能到第三年的时候是最高，到第四年， 哦， 第五年反而又下降 又低了， 对， 就不一定，就是说， 所以就是说其实它的再感染率没有那么高， 嗯， 而且大家还是要尽可能的注意这个饮食的卫生， 对 对, 对， 如果有可能的话拿公筷拿公勺，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对对对， 哦，所以它一定会减少你再感染的发生， 对，避免很多的风险，所以我们还是要养成良好的这个就餐习惯卫生习惯，对，这个肯定是一定要一直执行的嘛， 对 吧，对，嗯，好，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吴希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给大家科普了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这些这个话题啊，最后呢也希望您以后能常来啊。 好嘞，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有机会跟大家再见。 好的。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徐敏。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00，下午的15:00到15:30。最后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